结束新闻发布会准备离开的星星一行人最后在出口处遇到了翼展战队的选手们被横扫了个10-0实在难堪这个夜晚对于翼展的诸位显然并不开心但是场上对手场下朋友这话他们还是做到了他们收拾起了心情对远道而来的星星诸位尽了一番地主之谊一整个赛季下来 这样的做客互相也只有各一次而已差不多的时间其他战队相互之间的做客已经结束本轮比较热点的对抗最终很巧都是主队小负微草战队和客队蓝雨最终战成4-6呼啸战队也和前来挑战的霸图战队打成了4-6强势的年轻战队呼啸 在老迈的霸图面前栽了个小跟头有关霸图的一些争论这一战之后总算可以稍事缓和除这两场以外轮回战队客场挑战烟雨最终比分9-1继续着他们无坚不摧的步伐赛季前人们一度担忧的孙翔和轮回的兼容问题在现在看来这是一次超强的补强无论单人赛还是团队赛 轮回战队的战斗力都是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孙翔和一叶知秋的转会绝对可以成为荣耀史上一次经典的强强联手除了这几次豪强本轮另一支称得上强队的队伍却不幸失手虚空战队在自己的主场不敌前来挑战的神奇战队 本赛季新入联盟两队之一的神奇战队似乎并不如以往赛季的新队那样羸弱几位在神奇重新聚首的前加世战队选手证明了他们的豪门出身还是有些功底的除第一轮被蓝雨10-0横扫之后神奇每轮都能抢点小分本轮更是爆出一次冷门 虽然如此向来神奇所积的17分也只不过帮他们在排名积分榜上到了17位倒数第四但是由于是支新队再加上本赛季有一支随便受关注的新队神奇战队所受的注意就相当有限了轮回战队在大谈他们的魔鬼赛季的时候其实如果有心人朝神奇这里看看就会发现7轮战罢神奇战队已经和霸图蓝雨 威草、呼啸、烟雨、虚空交过手魔鬼赛季神奇战队根本不成多让如此赛程他们这支新队没有蹲在出局区里实在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在这轮爆出冷门后神奇战队终于引起了一些重视这支核心为前加世选手的新队好像也是有点内容的 本轮在以外的比赛基本都是主队获胜 只有鹤舞战队是主场4-6不敌301队 如此7轮战罢轮回58分继续榜首蓝雨次之雷霆战队再一次展示他们惊人的进步曾经季后赛区边缘的徘徊者此时已经强力地杀到了第三位和蓝雨同积52分之后第四呼啸第五威草 第六烟雨第七虚空第八霸图季后赛区8支队伍的形势没有太大改变星星战队本轮10-0狂扫翼展的星星收获10分目前以29分排第14比起上一轮进步了一位最下出局区的两队是林海和明清与其他战队的比分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本赛季的强弱中分布 看起来越来越清晰了收获大胜的星星当晚接受的是给惨败在他们手下的翼展选手的款待当然是没好太兴奋但是这之后星星战队的诸位却也没有因为这久违的胜利而忘形这时的他们都在关心一件事唐柔距离他的5轮之约只剩最后一轮了 而这一轮他们将面临威草战队的挑战在威草战队身上完成1-3很遗憾历史统计的数据上来看形势真是超级不利 自从王杰西加入微草战队以来，微草就从来没有在擂台赛上被一挑三过。无论斗神、拳皇、剑圣还是枪王，他们或者可以在擂台赛中获胜，但是一挑三没有人，从来没有。当然从来没有也不能说以后就不会发生。将这份历史统计摆出来的报道，也是想吸引人们注意一下唐柔面对的是怎样艰难的挑战。幸灾乐祸者当然大有人在，而且非常不少。星星战队这边那最显焦虑的当然得是陈果了，他不敢去和唐柔说话，唯恐自己这抑制不住的紧张情绪传染给他，干扰给他。这时候他太想从叶修那儿听到一个确凿的答案。 怎么办啊？ 只能靠他自己了。 你没什么办法吗？ 一挑三这种事儿，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能实现的办法。 万一他做不到怎么办啊？ 那也是他的选择。 好像是你帮他选的五轮，你为什么不说个五十轮啊？ 严肃点。 陈果无语，但他绝对不是在开玩笑。也许当时叶修说个五十轮，这事儿就在戏谑中不了了之了呢。但他转念又一想，不说那个阮城的记者不依不饶的架势能否让星星就这样玩笑似的下台阶，就是唐柔自己也未必会接受这个打魂。这姑娘较起真儿的时候还真是挺可怕的。陈果想起了当初唐柔帮他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时狠下决心要做到的，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自己拉都拉不住。 唉， 陈果常常叹了口气，他已经想了太多的假如如果，但是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 10月25日，荣耀职业联赛第八轮打响，本轮有蓝雨对呼啸、霸图对烟雨、轮回对虚空这样的强强对抗，但是最终的电视转播却选择了星星对微草的比赛。五轮一挑三是这场比赛最大的话题，虽然赛前分析中几乎已经没有人认为唐柔可以做到了，但是人们还是希望亲眼见证着最终结果出现的时刻。电视转播选择这一场比赛也可谓是顺应民意。当晚快八点，比赛现场双方选手已经完成入场招呼过后，双方个人赛第一局要上场的选手已经坐进了比赛席，但是比赛转播的解说却还没开始介绍两位即将出战的选手，游子在那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唐柔一挑三的话题。 就在之前刚刚关闭的这样一个有关唐柔能否完成一挑三的投票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总数65525位参与投票的荣耀玩家中，有64388位玩家认为唐柔不可能完成一挑三，也就是说这当中仅有1137人相信唐柔完成，所占比例约 1.7%， 不到 2%。 李指导你怎么看？ 解说潘林说道。 星星虽然是支新队，但是他们的人气其实是相当不错的，这从他们主场比赛的上座率上可以看出来。 1.7% 这样的一个比例，可以说明有很多可能是星星支持者的玩家在这样的一个投票中也投到了唐柔不可能完成的选项里。粉丝投票有时候并不是出于技战术分析一类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感情上的祝福和愿景。但是星星支持者的这种投票态度可以让我们看出，即便是在星星的支持者群体里，唐柔这次一挑三的豪言壮语恐怕也有些不得人心呢。 李一博开始侃侃而谈。 哦，那李指导您的看法呢？ 年轻选手有勇气和信心固然可嘉，但是也不能太盲目啊。 看来李指导也不看好唐柔一挑三啊。好吧，那我就站在您的队里面，我来支持一下唐柔好了。 潘林笑着说道。他的这种态度显然只是为了活跃气氛，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个真的支持者。 如果真能做到，那也算是历史性的一刻啊。我记得赛前就有一个报道统计过， 微草战队还从来没有被一挑三过，对吗？ 是的，希望我们可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吧。好了，现在个人赛第一场已经开始，星星方面出战是他们的队长，前斗神一叶知秋的操作者，有荣耀教科书之称的叶修，角色是本赛季很受瞩目的散人君莫笑。微草方面则是他们新一代的魔道学者选手，素来有天才之称的高英杰，这也算是一场新旧两代选手的对决了。地图选定是红梅阁，李指导，你更看好哪一位呢？ 比赛开始，潘林连忙停止讨论一挑三的话题，转说正在进行的对决，询问对胜负的预测，也是解说中常用的引导性问题了。事实上，真正要问的并不是对胜负的预测，而是基于要做预测，对两位选手的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总之就是聊天了。 叶修的经验全面，散人职业都是他的优势所在，不过高英杰现在也已经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年轻人，他的年轻，他的朝气，还有对于叶修而言，高英杰或许是一个陌生的选手，他们之前可没有交过手。 李一博深谙如何回答这种预测性的引导问题，将双方各具的优势一摆，就是不说结果，等真结果出来了再自然的衔接上。 你看，我就说谁谁谁狠谁谁谁的嘛。 这场比赛呢，哪位会圆了李一博的名士呢？双方角色终于发生了碰撞。